第55集。下午到了 TIDE 设计部，进门前沈直抬起双手用力在眼皮上按了按，然后按下门铃。很快有人来开门，是昨天在摄影棚里见过的许岩的助理。 沈律师你好，我叫王文安，是许摄影的助理。 你好。 啊，请进请进。 汤运岩的办公室很大，说是工作室更准确。工作台、衣帽台、化妆台、T 台，该有的都有。大厅室，宽敞明亮。落地窗边立着一座漂亮的木质战架，上面停了只黄颈亚马逊，颜色相当艳丽。见有人来，立刻扭头看，眼珠滴溜溜的，嘴巴一张，尖尖地说了句汤运岩和许岩正站在工作台前看设计稿，沈直进来后，汤运岩抬头朝他挥手笑笑，许岩靠在桌边没动，一边看图一边笑了下。 我说你家鹦鹉是李小姐出身啊？ 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兔兔是公的。 公的怎么了？公的也能迎宾？ 你说我想起来了，我下下个月要参加一个时装展，你什么时候有空来帮我试一下这个系列，看看效果。 公司模特这么多，你怎么总盯着非专业的呀？旗袍？ 男士的。怎么男人不能穿旗袍啊？ 能，但你还是约其他模特吧。 嗯，就你了，只是穿起来看看效果。沈律师昨晚没睡好吧？都有黑眼圈了。 汤运岩直接拍板，他撑起身看向走近了的沈直，明知故问。许岩仍然低头看图，沈直看着他，嘴里回答汤运岩的问题。 还好。 我让助理带你去换衣服，我们这边准备一下。 汤运岩叫助理过来，把几件衣服的标号顺序给他。许岩自始至终没抬头，看完图纸之后就开相机调参数。沈直跟助理去更衣室那边。 我是觉得找没经验的人当模特会有新意一些，以前尝试过效果不错，而且这次的风格跟沈直真的挺搭的，你知道简洁偏性冷淡那种。 汤运岩和许岩这几年熟悉了之后会有些投缘的意思，话也聊得开。汤运岩喜欢许岩的拍照风格，许岩欣赏汤运岩的设计理念，两人几乎互为对方第一选择的摄影师和设计师，合作过不少次。 嗯。 许岩点点头，虽然按从前的经历，他知道沈直跟性冷淡没半毛钱关系。设计师挑了模特，摄影师就认真拍，无论对方是谁，无论什么缘由，这点职业素养总归是要有的。许岩去了布景前，整张幕布呈现出被揉皱的效果，几乎是纯白的颜色，右下角有块浓重的泼墨晕染图案。汤运岩这次几套样衣都是黑色系，真丝棉麻结合，软与硬，缎光与哑光。沈直换好衣服出来，脚上踩了双黑绳编织的鞋，鞋底比纸还薄，这么一来倒凸显他是货真价实的腿长。人往透明的圆柱椅上一坐，许岩看着取景器愣了下，把镜头拉远几厘米，按照预估距离，镜头装不下沈直那双腿。虽说成片不会出现沈直的脸，但拍摄时还是需要把整个人都拍进去，方便后期剪裁。许岩在对焦，汤运岩帮沈直整理衣服，助理们在调光。许岩用的是黑白取景器，构图效果好。等汤运岩他们撤下去之后，画面彻底被白色幕布和黑色衣服占据，安静的像默片。同一个姿势， 许岩分别拍衣服的不同部位，往上移到领口的时候，镜头拉近，沈直的脸也变得近，变得清晰。许岩单膝屈在地上，目光局限在取景器里。他抬了抬睫毛，隔着镜头，和沈直在黑白的画面中对上视线。其实，只要动作摆到位，表情不重要，沈直可以随便看哪里，甚至闭着眼都行，毕竟后期会裁掉脸部。可沈直一直很专注地看着镜头，或者说是盯。那双眼睛在单调的颜色里显得更黑更深，也疲惫，是显而易见的疲惫。许岩在这一刻想起第一次和沈直在取景器里对视，大学篮球赛那张广为流传的神图，沈直运球时的回眸，粗粗算起来竟然已经过去快10年。许岩放下相机，翻看显示屏里的照片，他看得很快，确定没问题之后就抬起头， 麻烦左腿伸出来一点，右手搭在椅子边上，姿势放松。 这是他隔了3年多之后对沈直说的第一句话，职业又疏离，比起好久不见，这样的语气和态度才符合他们的关系。沈直顿了一下，按照许岩的要求换姿势。王文安站在汤韵妍的身边，观察了一会儿。 何龙爷，他们是不是认识啊？ 你觉得呢？ 应该不认识吧，看起来不熟，但总感觉怪怪的。 同感。 沈直是个合格的新手模特，身材好，体态直，姿势稳，领悟能力也强。许岩简单说两句，他就能摆出正确动作，省时省心。最主要的是免费。汤韵妍表示很满意。6套衣服拍了2个多小时。汤韵妍看着电脑里直出的原片。 沈律师，有想过再转一次行吗？来当模特。 沈直刚换好衣服走过来，他看着正在收拾相机的许岩，心里居然真的很荒唐地认真考虑起汤韵妍的建议。如果摄影师永远是许岩的话。 今天可能没有时间帮你修了，你今天着急要吗？ 没事，我自己修就行，辛苦你了。 啪一声，许岩的手机被碰到地上，沈直迈了一步帮他捡起来，翻过手机看了看屏幕，完好的。他把手机递过去，许岩很快接过。 啊，谢谢。 5点多了。 沈直低声说，他感觉自己心跳得厉害，声音都有点拿捏不住的微抖。 一起吃晚饭吗？ 他说这话时，那边汤韵妍和两个助理都不动声色地停下了手里的活，就差把耳朵竖起来了。雪岩拉好相机包拉链，头也不抬。 不用，我还有事。 才说完，刚掉地上毫发无损的顽强手机立刻默契地响了起来。雪岩看了眼来电人，嘴角弯起来，按下接听键。 喂， 老公，